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44集。你刚亲我了，五。注意到温以凡的神色，桑延挑眉：“ 你可别脑补那些不太纯情的画面。” 他压根没有往那块想。温以凡平复了一下心情，感觉自己快疯了，却还表现得格外平静，完全不觉得这是大事儿。他抿了抿唇，锲而不舍地问：“所以是……”“ 具体我就不说了，怕你听完之后觉得世界崩塌，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桑延懒洋洋地说道。他非常欠揍地继续道：“ 我呢，就是这么贴心又宽容的人。”“ 没事儿，你说吧，我都能接受。”温以凡忍气吞声道。桑延看着他，目光顺着他的眼睛下滑，落在某处。 他眸色深了些，轻抿了一下唇角。他收回视线，语气云淡风轻，又像是受了极大的欺辱。“算了，我说不出口。”“ 啊，你这性格，你还有说不出口的话？”“ 这么跟你说吧。” 桑延的指尖在桌上轻敲，咬字清晰地说道：“ 我最近呢，心情还不错，所以暂时不跟你计较这些事儿。但以后我会一笔一笔的让你还回来。” 温以凡实在不喜欢这种有债在身的感觉，诚恳地说道：“能不能现在就还？”桑延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 现在还不到时候。”“ 那要怎么还？”桑延没有回答。现在的处境让温以凡想到了他头一回去加班酒吧时因为口误而叫出的那个称呼，桑头牌。当时还被桑延误以为是去嫖他，现在他的行为好像跟嫖有点像，但也算不太上。他做了不好的事儿，总得给桑延一点精神损失费，大概是这个意思。温以凡实在想不到自己做出的这个行为能怎么还，只能想出一个他觉得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式，迟疑地问道：“是要收钱吗？” 桑延的表情僵住。“ 那个，我先给你打个欠条，行吗？”这段时间，温以凡穷得有些窘迫，等过段时间转正了，估计就没有这么卑微了。“然后你下回直接把我叫醒就好了。” 桑延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没再跟他继续这个话题。过了好半晌，才不耐烦地说道：“赶紧吃吧。” 之后的局势似乎颠倒了过来。温以凡先前已经听他说过自己梦游时亲了他一下的事儿，加之已经过了好些天了，他再怎么不敢相信也早已接受。虽说桑延说他这次做了更过分的事儿，但他说话向来如此，温以凡也不太相信自己能做得多离谱。上回亲他还能用他毫无防备来解释，但现在桑延已经清楚了自己梦游的毛病，如果真的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儿，他也不可能不拦着。温以凡也没太把这次的梦游放在心上，反倒是桑延那边变得怪异了起来，像是重复了他先前的反应。宛若只是反应迟钝，此时才后知后觉地认为他亲了他一下这个事儿格外的难以接受。通过睡前被他放在房门前的椅子，温以凡大概判断出自己梦游的频率并不算高，偶尔才会出现一次， 加上桑衍也没有怎么提起他梦游的事儿，他渐渐的也就放下心来。四月底的某个下午，温以凡跟傅壮外出采访回来，发现办公室里多了两个生面孔。先前傅壮跟温以凡提的那些组内会招新人的话，迟迟没有后续。温以凡还以为他的消息有误，早就把这事儿抛之脑后，这会儿都快忘记这事儿了。新来的实习生是一男一女，两人看着年纪都不大，像是两个大学生。因为刚来没有老师带，此时他们俩都没有什么事儿干，正坐在位置上翻阅资料。傅壮似乎认识其中一个人，见到便笑嘻嘻地喊： 嚯，穆成允。 听到这名字，温以凡再注意看了看男生的脸，才发现这是之前给他签名的那个男生。他转头看向傅壮，随口问道：你认识？ 认识啊，我同学叫穆成允。 傅壮热情地给他介绍： 我先前跟你说过的，就是那个来问我们组还招不招人的，他在我们系挺出名的，他还拍过电影呢，贼牛。 听到两人的对话，穆成允站了起来，过来打招呼： 前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穆成允。你喊以凡姐或者温姐就行了，你喊前辈，谁知道你在喊谁啊？这里全是你的前辈。 傅壮很骄傲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我也是你前辈。 穆成允立刻看向温以凡，似乎是在征询他的同意。怎么喊都行，我们之前见过吧？ 对，没想到以凡姐还是我的粉丝。 穆成允腼腆地笑。傅壮惊了： 姐，你看过他的电影吗？ 温以凡沉默三秒，没有解释。另一个实习生在此刻也插了话，他看着是比较活泼的性格，笑起来还有一颗小虎牙。 什么电影呀？我听听，我也没有看过。 没等人回答，女生又说道： 对了，我叫方黎，前辈，那我以后也喊你以凡姐了。 好。温以凡应了声好，也没有继续跟他们说话，回到了座位上。他打开电脑，看到方黎拿出手机跟傅壮和穆成允加起了微信。过了一会儿，温以凡刚打开文档，感觉自己旁边光线一暗，他抬起眼，看到穆成允站在自己旁边，礼貌地问道： 以凡姐，我能加一下你的微信吗？ 方黎也走过来，站在隔壁等着。 可以的。 温以凡稍顿，拿起手机点了点头。通过他俩的好友验证后，温以凡翻看了一下微信，恰好看到前不久现任房东给他发来了消息，跟他催了这个月的房租。看到这话，温以凡才注意到已经到交租时间了，工作一忙起来，他什么都记不住。温以凡连忙道了声歉，直接通过网上银行给他转钱。转账成功后，他找到桑岩的微信，发了一句： 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你转我支付宝就行。 随后温以凡把手机放到一旁，开始写新闻稿。过了不到半分钟，旁边的手机屏幕亮起，温以凡边看着电脑边拿起手机解开锁屏，界面上显示的是桑岩的转账记录。他随口点开，打算确认一下金额。桑岩向你转账30000元。退出支付宝，温以凡打开微信，正想给他回个收到时，莫名觉得不太对劲。他歪头重新打开支付宝，再度看了一眼桑岩的转账金额。温以凡无声地数着后边的零：1、2、3、4，4个零，那不是万吗？ 桑岩一个月的房租3000，要是想多住两三个月，也不至于转30000吧。温以凡直接截图发到微信上问桑岩，你怎么转了这么多？什么？桑岩回得快。又过了大约1分钟，桑岩说，哦，多打了个零。温以凡想着，有钱就是不一样啊，感觉要是他不主动提及，桑岩根本就没有发现钱打多了的事儿。那我给你转回去吧。不用了，留着下次扣吧。温以凡还以为桑岩只是多住一个月，看到这话时有些懵，他想了想还是问了出来，你大概住到几月啊？啊？桑岩发了个问号，文字看不出语气。温以凡又补充了一句，我确认一下，这样才好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找新室友。这回桑岩没有立刻回，过了好半天他才发了一条语音过来。温以凡点开来听，桑岩懒懒地拖着尾音， 住到你把欠我的债还了。 什么债啊？温以凡没有懂。又一条过来， 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啊？ 温以凡还没琢磨过来，桑岩这回倒是发起了文字，接连的一串消息像重锤一样一句一句的往他脑袋里敲。 你深夜理智被欲望打倒，企图占有我。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